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早已想起有爱有情有泪，浪漫的季节掌声早已想起赞美你我谱下的恋曲，爱情的诗句写不完我们的过去，匆匆地又在冬季相遇，醉人的音符唱不 完我们的回忆，再唱一次曾经熟悉的旋律。纵然是尘封的琴弦冻结在冷冷的冰雪，今夜我要为你拨动。纵然是尘封的琴弦再一次为你歌声早已响起，有爱有情有泪，浪漫的季节掌声早已响起，赞美你我谱下的恋曲。爱情的诗句写不完我们的过去，匆匆地又在冬季相遇。醉人的音符唱不完我们的回忆，再唱一次曾经熟悉的旋律。纵然是尘封的琴弦冻结在冷冷的冰雪，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只能

爱你， 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去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弃自己。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